文哥，毛泽东究竟是好人定是坏人嚟嘅咧？ 我不想用好坏咁简单嚟睇佢。虽然很多人觉得他大独裁者带嚟很多灾劫，但是不要从好坏两个咁简单的角度去睇咯。实际在历史上高，他所产生的影响要全面去睇。 咁孙中山是我哋国父，咁即系一定是一个好人啦。 虽然是大革命家，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做了很多事是非常之大的争议。但是原来你再看看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他曾经想将国土让出去给外国人支持他革命，亦都系做了很多事做个人崇拜，这个党国的制度咁样。咁呢啲大家要了解咯，去争论一下咯。 咁点样才可以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呢？ 尊重历史事实，理性去到分析，还俾佢历史真嘅面目，去全面去睇呢个人喺历史里面所做嘅事所产生嘅作用，咁样嘅评价先有意思。 数风云人物，还看历史。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叫冼卓华咧，就真系入你数 啊！嗱嗱，澄清啊，真系呢个好敏感啊，呢个问题。咁咧就阿冼米华嘅全名叫周卓华，唔系姓冼啊，就我哋以为三点水就减咗一点，就系佢个姓。咁咧就仲有就好似唔接收捐款嘅就系向生，就唔系向太好似， 好似系。向太个笔好似都仲， 根据 TVB 嘅报道啫，所以就以呢个陈国强嘅消息为准嘅，我觉得，因为佢都有份捐噶嘛，好似系啦。咁就嗱，头先我哋讲翻就系话呢个，即系扎喺奶妈 嗰几只 鬼，大家都唔知道边个靠边个或者边个累边个。当奶妈觉得自己咧一身好功夫咧可以竞逐呢个特首由高民望当选嗰阵时咧。就沾沾自喜嗰阵时咧，正正就跌咗落去一个陷阱嗰度。 嗯， 就系咧，其他嗰啲鬼鬼怪怪咧就擒咗上去身，嗯、而佢揈唔甩。 系 嗱，好明显而家咧，六八九咧就一啲都唔似一个咧行将离任嘅特首。 嗯， 佢嗰种战斗力同埋战意之高昂啊，仲劲过曹星宇啊。 咁啊，又话讲嘛，佢认为嚟紧咧唔单止系六八九二点零，仲六八九 三点零、四点零，真系唔得佢死噶真。 永续啊， 系啦，呢个 叫香喺香港嗰度。 咁我就叫做一早我已经喺节目讲过呢、這个叫做普京梅德韦杰夫嘅模式， 嗯， 就系叫做两个轮流执政啊。咁而家睇拍 咧，其实系好似系真系冇基本法系冇防止呢个阿梁振英再参选噶， 冇噶， 系啊，冇噶， 冇噶，佢可以 下 之后再嚟噶，系啊， 再嚟噶。 咁所以我一路都觉得呢个系一个普京梅德韦杰夫嘅模式系咩咧？就系咧，嗱，据说啊，而家就话。他会晋身成为这个政协副主席，成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咁晋身政协副主席，即是肯定梁振英过去嗰几年在治港里面咧，喺捍卫国家主权、维持领土完整同埋国家安全里面所尽嘅力啦。所以得到嘉奖啦。咁所以香港人就大反弹，六八九越系洋洋自得，越系多动作嘅话咧，奶妈就越沉得快嘅。其实。即系佢哋两个嘅关系咧，其实就是一个摇摇板嘅关系嚟嘅。 嗯， 即系一个升一个跌，一个升一个跌嘅，就似咩咧？我好耐之前睇呢个许冠文嗰套戏咧，讲做电视台嘅咩卖身契好似系咪？ 嗯，你讲边幕啊？ 佢有个玩文答比赛咧。 哦， 系啊， 下低有个鳄鱼， 下低有个鳄鱼喺度擘大个口嘅。如果答啱嗰个就我答啱咗，就佢跌噶嘛。而家奶妈同梁振英就坐咗喺嗰个游戏嗰度。 即系咧，佢做啲嘢，奶妈就 系啦。梁振英越做一啲嘢，奶妈就越跌。告一告梁继昌，奶妈又跌。跟住佢做呢个政协副主席，奶妈再跌。 啊， 就系咁嘅关系嚟嘅，其实。咁所以奶妈，我觉得而家佢如果揈唔甩嘅话咧，佢可能都喺呢个共产党力挺底下可以当选。 喂，嗱，你话咧，你头先讲啦，要尽早揈甩呢个咁嘅陈茂波啦。嗱，等于我哋之前就话 all in 胡苏贞咧，就喂系时候 all in 啦咁样。呢、这个林郑月娥应该几时应该要宣布 卧欧啊？ 卧欧呢一个呢一个陈茂波咧， 尽快嗱冇得拖啦！我觉得如果以我观察啊，佢已经进入咗呢个民意嘅一个叫做下滑嘅一个咁嘅漩涡嘅。 嗯， 因为我睇咗佢几次嘅民调咧，佢都挫极都挫唔起啦。其实、发表埋全面政纲好，夹埋汤家华助攻都好咧，都挫唔起噶啦。 嗯。 咁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佢唔冇大动作嘅情况底下咧，嗱，见到最新咧就系 昨日我记得好似香港零一公布嗰个调查， 调查 都系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做嘅，就系咧喺阿叶柳退选之后嘅，而叶柳退选之后，奶妈居然系支持度冇上升， 系 即系话支持叶柳嗰啲飞咧，基本上系走咗。 去咗胡蘇 去咗胡蘇珍嗰度， 因為咧胡蘇珍咧上同一個咁嘅調查咧，胡蘇珍上次好似話就領先7%，今次咧就領先咗11%定12%，將啲雙 拉開咗，拉開咗， 拉開咗嘅。咁咧就好似你講啦，其中嘅 variable 咧就喺個葉劉就 算啦， 就冇喺呢個 survey 裏面啦，冇喺呢個 survey 裏面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咁嘅説法啦，呢個可能性啦，就話會唔會其實葉劉啲飛？是去了曾俊華那裡啦，事實上你看到了田北辰都說了，他說他的票會給胡蘇珍的嘛。 田北辰好厲害，上完我們城寨節目之後開了竅了，真的。梁家傑又開了竅，奶媽未上來，如果不是奶媽都會開竅。 你試試叫他上來。 打電話給戴建文先。我有他電話的好像。一間做完節目先打給他。所以我就說如果你進入了一個這樣的漩渦裡面，現在牌面看呢，今日有个听众上嚟，佢话都系佢买曾俊华赢一餐饭搏两餐饭。咁、我就话你输嘅机会好大啦，等于你买曼联捧呢个英超一样。牌面我觉得曾俊华而家都系处于劣势。 佢咁样开盘法系究竟佢系真系相信啦，抑或系佢即系想啊嘅意思系？ 我觉得咁样嘅，好多人系觉得冇理由嘅，共产党 DQ 得梁振英。点可能俾梁振英路线延续落去啊？咁样嗱，呢个好合乎一个常理嘅推测。 但系共产党就唔系， 即系我换咗间公司嘅 CEO。 系啊，我嗰阵时都系用咁嘅例。 系啦，我梗系唔满意佢管理嗰阵时执行嗰间公司嘅发展方向噶嘛。 我点会用佢 recommend 嗰个人咧？ 系啦，咁我点会又揾个新嘅 CEO 翻嚟，就继续翻上一手 CEO 嗰啲管治方式同埋嗰个发展方向嘅咧？系唔合乎常理嘅噃。咁所以我觉得好多人到今日仍然觉得係有一个圣君叫做习大大。而习大大呢就係引蛇出洞啦，包括呢长毛都係信呢样嘢嘅。就係最终呢连习大大都all in胡蘇啊。即係咁样佢哋个諗法就係、是。 但喂，我有一样嘢啦，头先我哋讲咗呢个就算成报今日嗰个报道呢睇到就係话呢个深圳统战部同埋呢个中联办在呢个香港里面所搞的团团火火啊，诸如此类啲嘢，我就系有一样嘢都系唔明白。呢一样嘢咧，即系根据成报所讲咧，就系江泽民嗰个年代，为咗即系嗰啲利益啊各方面啦。咁你而家阿习大大咧就做咗习核心啊嘛。咁照计，如果而家所发生嘅嘢，其实你睇到呢一个689系根本就继续喺度。即系挑动香港社会嘅情绪啊！嗱，因为点解咧？我哋都话有其中一种呼声就话呢个习近平曾经喺香港吹过和风噶嘛，曾经咧就话叫阿江阿张德江落嚟咧， 听过四件嘢，当面 系啦，当面就 叫埋六八九喺度， 系啦，又发放回乡证， 系啦， 诸如此类呢啲咧就唔系偶，绝对不是偶然，我自己都觉得嗰阵时系曾经系一段咁嘅和风吹过嚟嘅。咁好啦，而家我哋话喂，明眼人都睇得到啦，即係呢个咁嘅689而家搞緊啲乜， 我就 讲埋 UGL 嗰阵。 我就简单啲啦，我觉得。 重点会俾佢做呢样。 我就完全比唔上汉光线、基本上我就喺中南海就完全冇线嘅人、我就有一个叫傅振中指数。就係傅振中出动嘅次数係等同于北京嘅对香港嘅政策嘅一个指标嚟嘅。外字头嘅指数。如果 曾经忍服 曾经忍服咗一排，你讲紧发还回乡证嗰段时间系 忍 服咗 噶， 而家又再出翻嚟啦。 啊， 咁所以我就话呢个指数系睇得到咧。嗱，我就香港人就中意用 iPhone 嘅 ，iPhone 据说咧就系一个核心嘅啫。但系大陆人中意用小米嘅，小米就双核双待，两粒 chips 嘅，同埋咩咧？叫雙卡雙待啊嘛，大陆嗰啲卡系可以入两张卡噶嘛，方便打俾小三噶嘛，一睇就知啊。咁所以咧，我怀疑习大大嗰个都系双卡双待嗰啲，就唔系我哋用开 iPhone 一个核心嘅，系两个核心嘅。 即系其实佢咧，你嘅意思左手翻云，右手覆雨咁啦。即系唔系啊？有啲老板系中意咁噶，有啲老板真系会 run 间公司都系咁样样噶。佢咧就总言之咧，有两队人啊喺度斗， 即系俾佢哋喺度做做局啊，咁跟住到最后佢自己就可以睇下睇下用边一边嘅力量。 嗱，呢个就好简单嘅，呢个就系永远大老板一定系要最终英明神武噶嘛，一定要赢噶嘛。 啊，咁到最后你就算阿奶妈做咗特首之后，佢都可以洗干净嘅手，喂，我系俾佢竞争噶，我喺当中我完全冇任何干预噶，干预嗰个叫做张德江。 所以我就一定会赢，但问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到今日对胡苏未死心的原因，就是他们也投射了对习近平那个的寄望在这里，以为有一个圣君最终是可以扫除一切奸窃之徒， 我就 蔽中央牛鬼蛇神。但我就说以我对共产党历史的认识呢，其实我再讲一次，就是大家看这个大内密探零零发就知道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叫黑白无常，就是这个金国那个的冇面那个人那个仔来的嘛。咁就黑白无常。咁就比如周星驰，就佢一边就黑无常一边白无常，咁样就喺度扰乱人心嘅，其实同一个人来的。咁周星驰每一次揸住碌棍都卜到中嘅。咁佢就最后尾等等先等等先。我想问下你，点解我变边边你都卜中我嘅呢？跟住佢话：喂，大佬，你咁大只脚喺下边穿晒崩啊嘛！即系你唔好睇佢个上身，你睇佢下身，你睇只脚喐唔喐？你唔好睇佢幻化出嚟嗰啲咁样嘅，即系极左路线啊、极右路线啊嗰啲，你即系头都大晒。所有国情解读咧，我觉得都系误人子弟嘅。个原因系咩呢？我哋因为系冇办法去掌握得到边个先系真身，边个先系化身。你明唔明啊？即系个 avatar 究竟系张德江？是 Avatar 定话张德江根本是习近平的化身来的呢？是不知道的嘛，其实是。所以我就说你只要看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看他的脚。看他的脚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对港强硬路线执行这样东西。这个不以人为转移，其实。如果689可以在发信控告这个梁继昌，然后同时可以晋升成为这个政协副主席的话呢，我觉得对曾俊华就应该大家打定输数噶啦，其实不过仍然是要奋力一战，当选的机会很小，我觉得，如果689嗱，你睇到啊，喺特首开波之后，每一样的政治决定都是不利于曾俊华，第一，他指定的接班继任人呢个陈家强就被呢个陈茂波一脚伸开，然后安插咗一个689的自己人喺度，就叫做陈茂波接财政司司长个位。然后跟住你睇到佢而家就晋升成为增补嘅政协委员，其实增补政协委员嘅目的都系选佢做政协副主席啫。如果佢能够顺利接董建华嗰个位嘅话咧，咁我觉得咧，即系话佢个强硬路线咧系会 endorse 嘅。我觉得，就系我头先所讲黑白无常嗰只脚啦。其实，无论最终化几多个化身出嚟都好啦，我觉得都系会睇到就系嗰条强硬路线一落去，咁所以我就系、是、我都唔明嘅。咁你 DQ689 嚟做咩呢？ 我都唔明啊，我都话啦，今次呢呢、這个 我真係等下龙虾唔抵佢。 係有仲係有好多我觉得不一致嘅 information。嗱阿世良讲咗其中，我哋又不如讲下呢呢、這个两会期间呢有啲乜嘢嘅政治讯息出咗嚟。嗱，我觉得呢首先第一好鬼好笑嘅，就呢一个嘅阿张晓明就俾人 造谣， 问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话喂，是不是中联办帮林郑拉票啊？ 造谣， 造谣，造谣，即系本来就行咗啦，后屘要拧翻转头讲造谣，造谣咁样。 而家好多人都系咁噶，行咗去噶啦，又拧翻转头闹啊，同阿黄浩明开拖。 嗱，你话呢个系咪好鬼好笑咧？点解咧？嗱，你去到今日啊，去到今日呢个陈志思啊，即系阿奶妈嗰个竞选办主任啊，佢都仲系 confirm 咗系中联办帮佢哋拉票嘅。佢 confirm 咗嗰个系咪？我揿唔到佢嘅咁样，系咪？好啦，第二奶妈次都讲过啦，喂，你哋可以唔接佢电话噶嘛？ 喂，同埋阿范太，即系两大奶妈护法啦，阿朱姐同范太都话中央同埋共产党都系 stakeholder 嚟噶嘛，佢哋应该关心嘅。 佢哋 点解系造谣咧？ 仲有大公文汇报都系 阿娴姐都出埋声，娴姐都话。帮佢助选有咩问题啊？点解你唔认啫？ 系一阵讲埋， 走去插阿奶妈，几好笑。 其实佢系插阿奶妈嘅。 系啊，佢奶妈 做乜唔认啊？ 即系好简单，而家共产党黑社会咩？ 啊， 我乜做咩唔认啫？共产党撑你有咩问题啫？ 啊， 即系当然佢可能都系共产党员啦，所以佢觉得唔公道咯。 咁即系话咧，其实咧过去咧嗱，你咁多嘅护法啊，呢、這个奶妈自己啊，今日陈志思啊，呢、這个大公民会全部都其实已经确认咗呢个中联办系有份拉票。咁而家突然间啊，张晓明喺天子脚下就话招有招有啊，喂，点解咧？其实佢可以咧，我觉得佢真系可以就咁讲讲翻就话。咪就系张德江今呢两日讲嘅嘢咯，张德江咪讲咯， 四个标准都黄光亚噶， 唔系佢只系讲翻就话喂我中央系一个重要嘅持份者， 中央对特首嘅候选人咧系比局长咧个要求系高嘅，吓，其实佢呢个意思都好清楚噶，呢、這个你记唔记得呢、這个系 repeat 又 repeat， 喺嗰啲小道消息红灯论开始就已经咁样嚟去 DQ 啊曾俊华噶啦嘛，就话你做到局长做到司长。不等于中央相信你可以做特首嘛？ 但是呢今日咧呢、這个多维新闻网咧又有咗多篇文章系解读呢一句说话嘅。佢嘅解读咧就系话咧呢一样嘢原来咧就所谓司长局长咧系包括埋就话特首呢个位置系甚至系比中国嘅省长都系要特别嘅。 嗯， 即系嘅意思系咩咧？佢个最特别之处就系佢要维系一国两制啊。 嗯。 即系话咧， 即系调翻转系非法胡须喎。 系啊，系啦，系啦。 即系话我哋唔要共产党员，亦都唔要极左人士咁啊。 系啦，嗱呢个就系解读，就系话喂，因为香港系不同于国内嘅任何一个省市，要做香港嘅特首咧，你就唔可以用即系 内地嘅标准， 内地嘅标准， 即系内地组织部人事任命嘅标准， 系 就唔 apply to。香港嘅特首， 咁当然嗰边， 但我就好肤浅嘅，我从字面解读嘅啫。 啊， 我就觉得张德江系挺曾俊华嘅，因为特首系拣高嗰个嘛。咁好明显，曾俊华系高过奶妈，佢话要求更加高嘛，更高啊嘛。咁点解大家唔咁样去谂咧？其实系嘛，所以曾俊华嘅回应系，佢话系啊，系要求系唔同噶， 系啊， 系啊，咪咯，佢话要高啊嘛，咁啊，我咪最高咯。 咁呢个其中一个，嗱呢篇嘢咧，当然冇，即系只不过系咁样去诠释。而家所谓嘅 嗱，而家俾你再落盘啦，唔好讲咁多啦。你仲买唔买胡须先？ 我觉得我都话我一早已经唔识睇个局势噶啦。 嗱，冇咁啊！而家即系话 我唔识睇， 即系车路士有机会啊，热刺都仲有能力嗰啲。 我只可以话 上下盘都买晒。 啱啱同我一个朋友就落咗个盘，我话我仍然买胡须争，我仍然买胡须争。 我受你啦。 咁我呢个朋友咧就话唔系一餐饭 ，OK， 你受啊吓一餐饭。 唔使咩一餐饭啫， 饭啫嘛， 唔系咯， 嗱，即系 起码都 shuttle the fit 啦，系嘛？ 我个朋友 揾阿杨师傅整一箱嚟， 我个朋友就话好，同你赌，不过我宁愿输俾你，情愿输，即系咁样样。 我都系，我情愿输一箱闹 hit 俾你， 闹 hit 大陆做30蚊樽要。 嗱呢个头先我讲啦，另外张德江咧，虽然。即系我觉得咧，就系佢其实讲咗两面说话嘅。张德江喺今次两会里面到而家仍然咧系讲紧两面说话。除咗一贯以嚟嗰四个 criteria， 即系再重申，而且讲呢个香港人拥戴讲咗两次。 嗱，我觉得调翻转，我真 系另外一边咧就讲翻，即系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又系阿李克强就讲港独啦。 系 啊，咁依夹埋起上嚟咧，我自己诠释嘅 嘅信息系咩咧？第一。港独系底线，港独系底线，嚟解释咗过去呢一啲咁嘅 DQ 粮油啊，或者系继续 DQ, 就系啦，佢就系话张德江嗰番说话就系话有条线，嗰条底线你唔可以跨过， 你唔可以越 一跨过去就剥你啦咁咯。 嗱，咁如果系咁讲咧， 即系话线以上嗰啲，咁你咪即系统战咯要。 嗱，呢样嘢就真系睇下你点睇啦。如果系咁讲嘅话咧，就即系话咩咧？佢其实讲紧个底线你不能逾越啊嘛。 嗯， 咁。而且又有呢个所谓嘅一国两制嗰个嘅叫做執行，你要有一个人系能够執行到一国两制， 准确落实啦， 落实一国两制。嗱呢啲嘅讲法咧，其实系咪真系对胡须真不利咧？我自己有个 question mark， 因为点解底线嘅意思系咩咧？你不能逾越，喂，冇人反对呢样嘢噶。而家三个候选人当中都冇人反对呢样嘢，即系话呢啲港独啊，大家都觉得阿胡须真话伪命题啊嘛，但是 我都知道啦， 有人就会咁讲啦。咁点样令到压制港独呢？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就系梁振英嗰种，就所谓嘅强硬路线啦， 越打越毒， 就越打越毒啦。 系啊， 另外一个就系呢个 阿胡苏贞，你睇到而家，哇，喺个个都当佢系， 即系其实北风与太阳嘅故事啫。 啊，咁只要佢一上台，港独仲边有市场？ 系咯，我哋细个读呢个伊索寓言都读过啦。 啊， 大家喺度赌啊嘛，北风同太阳，睇下边个可以令到嗰条友除衫啊嘛。咁北风就系咁吹吹吹，嗰条友咪越揽越实咯啲衫。 啊， 咁最后尾太阳白白一出嚟，佢咪剥衫咯。 系咯， 其实就系咁啫。 就系咁啫。 嗱，但系我觉得唔系而家问题就系佢哋点样总结。嗱，我觉得呢个系关键嘅。 嗯。 所以点解会牵涉到我头先一开始觉得我愿意受理，如果你买胡须咧， 嗯， 就系如果佢总结出嚟系越打越毒嘅话咧，梁振英系唔可能晋升成为国家领导人级别， 嗯， 因为呢个系一个路线执行嘅问题啦。 嗱，但系而 就唔系个人作风嘅问题啦。嗱，我哋要分清楚 DQ 梁振英连任系针对佢个人咧，定系针对佢路线？如果一搞唔清呢个问题咧，往后嗰啲推论咧，全部都会错嘅。我觉得系。 而家有冇机会佢真系做唔到国家领导人咧？ 所以我嘅嗱，我冇内幕消息，我只系睇共产党做乜嘢嘅啫。如果俾佢晋身成为政协副主席，咁咧我就收硬你嗰一箱立 fit 嘅啦。我觉得系， 哇屈嗱你嗱 quit 我俾你 闹 fit 啊，真系收硬你噶啦。即系话越打越毒呢样嘢咧，系共产党自己有意识去执行。 嗯， 梁振英只系台马前卒。 嗯， 咁样嘅话咧。未来嗰十年嘅政局咧，就唔使玩嘅啦。我觉得 嗱，咁如果 我哋就 准 备喺温哥华、多伦多同埋加州、纽约开台 系啦。嗱，呢个解读系咩咧？呢个解读咧，之前嗰啲和风咧，就全部系假嘅。一系即系全部，即系 我啊，最终仍然系经过大家角力之后，仍然决定行翻嗰条路 啊。第二个可能性咧，我自己觉得就系话嗱，我自己觉得咧，梁振英上唔上到去做国家领导人咧，仍然系我自己有抱疑嘅。点解？ 好快揭盅， 好快揭盅，好快揭盅，又一餐 系啊！大佬，而家做新媒体评论员咧，唔好以为咁简单啊，系好大机会变灯神嘅，真系。 系， 因为开口中嘅。 哇！我而家唔系99.99%，我 下个礼拜就揭盅咯。 我话净系抱疑啫嘛。 咁啊，98得唔得？ 啊，据说咩嘛？嗱，大家呢个就。是你讲定边个讲噶？你呢个灯，你只灯讲嘅好似系啊，唔知系咪你咧？就话咧，听讲咧嗰阵时呢个张德江就将呢个特首嗰个人名咧就交咗上去俾阿习近平。 我捞讲嘅呢个， 捞讲嘅就系话嗰个叫689嗰个梁振英。 系啊系啊，捞讲。 咁又跟住咧，阿习近平咧就 DQ 咗，就话即系 唔要，佢冇讲边个。 好啦， 唔要 嗱。即是话咩呢而家张德江仍然系喺一个位置嗰度呢就系、是、佢可以 recommend 一啲嘢上去。 当然系啦如果佢见人大政协都系佢见㗎啦。 人大政协全部系佢。 佢系国务院嗰个小组负责人㗎嘛。 系啊。系佢权力范围之内㗎嘛。所以就算搵阿689坐上去呢个主席台都系佢权力范围之内。 咁既然 DQ 得佢做特首点解习近平唔可以 DQ 佢做政协副主席呢 唔系我嘅意思而家未宣布喎。 嗱好啦好快呢个赌局就好快揭盅啦嗰个就326呢个下个礼拜揭盅啦。究竟你买689做唔做得成政协副主席 呢嗱呢个呢就係我同西良所讲嘅呢个就係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啦。嗱如果689真係上咗去做呢个嘅领导人嘅话呢咁就好可能就係你所讲嘅嗰样嘢就係话强硬路线仍然会延续落去。咁点解会强硬路线会延续落去呢咁样。咁其实嗰阵时候咧，咪梁文道写过一系列嘅文章嘅，一系列嘅文章咧， 我写咗好多个礼拜添 啊。咁佢咧其实就即系我谂佢喺内地住咗一段咁长嘅日子咧，就非常之观察到一啲我哋香港人系我哋系用我哋正常脑袋去谂嘢， 佢系内地嘅角度去睇佢用 啊， 佢用内地嘅角度去睇。 系啊，因为我哋喺香港，我哋就用正常香港人嘅脑袋去睇啦。咁佢就讲到其中一个 theory 嘅，佢话咧中国自从崛起咗之后咧。就内地越嚟越多无论是建制里面或者民间都是觉得喂我哋香港我哋而家大陆几咁掂啊又跟住你香港唔掂我哋成日听啦如果唔系靠我哋啊成日落嚟买嘢你黑 食屎啦 食屎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嘛。咁呢一种嘅气氛呢就唔系最近呢个黄梦树啊。 系 咪就系讲呢啲咁嘅咩啫嘛？你娇生 惯养。乱咁拣系啊乱咁搞。 滚如果唔系咩你哋系我哋一个省份啫嘛。嗱千祈唔好睇低呢啲嘅言论，因为点解咧？我嘅意思，你唔好唔个重点唔系你驳斥佢嘅谬误，因为点解系谬误嚟噶啦？讲都无谓。而家嘅问题，呢种言论究竟代表紧内地嘅一种嘅点样嘅意识？ 我觉得嗰种系 近呢几年先出现嘅一种民粹主义，内地嘅民粹主义。嗱、啊，呢、这个强硬路线背后咧，就唔系话同咩中苏论战当年文革啊，或者系中美冷战有关，而系我觉得同内地嘅民粹主义有关。 啊、 就系话你黄孟书嗰啲言论咧，其实有好多支持者嘅，喺、 嗯、 内地嘅微博一转发之后咧。 嗯， 而呢種就係話香港嬌生慣養，香港就唔識自立，淨係靠呢個我哋俾嘢佢，就亦都係唔解決自己嘅問題。總之乜嘢都要問內地攞等等呢種嘅言論咧，嗱當然唔係事實，甚至佢而家講到就係打大鱷都係靠內地支持添啦。喺內地而家呢個已經係積非成是添啊！所以我就話咧，呢種咁嘅內地民粹主義咧，其實咧，是全方位的，不是唯独是对香港，我觉得。包括对新疆、对西藏、对南海问题、对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和、啊、对日本，其实是一致的。 强势公已经说香港 很 consistent 的。 香港是西藏来的嘛。 是啊，很 consistent 的，你看看现在。 边疆啊，我们。 走去动这个乐天超市你看到的。 啊、 这个乐天换地被韩国政府部署这个萨德导弹呢， 嗯， 他现在就动韩国的企业咯。 嗯， 所以呢種民粹主義咧，喺背後嚟講咧，喺呢幾年咧，已經係形成咗習近平嘅管治基礎。 係啦， 所以我話黑無常又係佢，白無常又係佢，就係咁嘅原因啦。 所以我 即係話梁振英嘅強硬路線，唔係再係以前我哋所理解嗰種啦。哦，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就相對於呢個胡耀邦、趙紫陽，唔係嗰種啊。 嗯， 而係話一種民粹主義。 嗯， 當反港獨係人都知流噶啦，港獨係幾個港大學生。在度意识上的激进主义那种是、 嗯、 纯粹是一个意识上的激进主义、 嗯、 根本从来都没有变成一个政治行动、 啊、 但是就上纲上线，是上纲上线到去成为一个港独运动、 嗯、 建国运动嘛，那从而就激发内地那种民粹主义咯、 嗯、 然后那种民粹主义现在就变成一个循环了， 就有助 你要不断要去 fit 东西给这个民粹主义呢、啊、他就亢奋咯、 啊、 到时到后你 DQ 梁油，他们就有亢奋咯，跟住做到最后，佢又 DQ 多四个议员，再 DQ 埋法官。嗱、啊，我就系话咧，呢、这个系唔会终止嘅。 嗯， 所以我自己系悲观嘅原因就系咁啊。呢、 嗯、 种嘅叫做民粹嘅威权主义咧，系以香港嚟去做嗰只电套。 嗯， 香港人我相信自己从来冇谂过。 嗯， 今日中港关系系成为内地民粹主义嘅一个发泄口。 嗯， 你睇《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这些官方控制的系统，这些人大政协也是官方控制的言论系统。共产党如果他要你收爹，为什么可以这么多人就香港事务发表一些极左言论呢？ 嗯，还有呢，刚才讲这个黄孟树所讲的东西，其实是某个程度上代表现在内地很多的、啊、官和这个民 的想法之余，你看看，你留意听一下张德江所讲的东西。张德江其实是讲同样的信息的，就话咩呢，深圳两年就会超越你㗎啦。啊，你哋就係因为你哋咩呀，即係嘅意思就係你哋香港。 搞乱自己搞乱档嘛。 自己搞乱自己嘅档口，你本来有嘅优势㗎啦。嗱，同有而家呢又讲緊呢咩啲深港融合啊，嗰、那个而家又话有一个嘅叫咩 project。 嗯。 又系等佢等你香港㗎咋。记唔记得今日新闻又话有一个嘅唔知广东咩嘅一个，总之一个好大嘅区域，就话本来以香港为龙头嘅。咁而家呢又系因为等你香港嘅啫。嗱，呢啲嘅所有嘅说话呢都系讲緊一个讯息话俾你听，就系、是、你哋香港如果仲系咁样落去嘅话呢，你应该即系应该要放弃自己嘅普世价值啦。放弃自己嘅 中国模式接轨啦， 用同中国模式接轨啦。嗱，因为呢个中国模式呢个 terms 就已经讲咗几年噶啦， 由国教开始讲起咯。 佢哋认为咧，佢哋仲劲抽过华盛顿共识嘅，即系而家中国嗰个模式咧，嗰个效率啊。嗱，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有助习近平嘅管治嘅，因为习近平咧而家老实讲，经济向下滑啊嘛，仲系喺度向下滑。而、家我哋话佢嗰个管治咧，系其实靠咩咧？反贪腐，仲有咧所谓民粹主义、民族主义， 拍软咯。 啊，柏远 系啊，柏远民族主义系伟哥嚟噶，其实 啊，咁呢一个如果你话阿梁文道所讲嘅，而家最恐怖的一样嘢，佢话以前咧就话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好， 唔系一国两制。 佢话而家唔系，佢话而家里面讲紧嘅系咩啊？香港唔好， 国家好， 国家好，因为点解咧？就话因为你香港唔好咧，就更加显示出我哋嗰个中国模式嘅优胜之处。 嗱，呢个我觉得香港人咧，亦都唔系好掌握内地嗰个嘅 呢种民粹式威权政治嗰个模式。其实我睇埋呢个七警案啊，到法官嘅攻击，成个党嘅宣传机器有系统咁攻击法官咧。 嗯，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国策。 嗯， 嗱， 所以我越嚟越有人话系河套啊。 我越嚟越悲观就系咁嘅原因咧。如果呢个系国策嘅话咧，胡苏系冇运行嘅，真系。 嗯， 因为佢 fit 唔到入去，唔系胡苏爱唔爱国唔关事，唔系奶妈爱国程度比佢高。 之前咪话佢一国两制过唔到关嘛？ 我觉得都唔系，都唔系话北京唔信佢、啊，而系边一个更好地去做嗰个马前卒、 啊、 而系唔会结结吉吉嘅。 嗯， 我觉得一定系奶妈嗱，因为奶妈系政治白痴嚟嘅。 嗯， 你睇到嘅佢 campaign 呢段时间，你谂下汤家华助攻搞个场俾你，你居然自己踢爆自己。哎呀，唔怪之得曾俊华唔嚟啦，原来我同阿汤家华对经济发展嘅睇法咁相近喎。顶你都唔好讲出嚟啊，大佬！你谂下嗰个汤家华究竟即系颜面何存？你谂下系乜嘢？原来你自己爆出嚟系我哋夹定嘅咁啊！即系我哋睇 A V 咁样，系嗰啲假噶，其实夹定嘅咁样 啊！ 佢自己把口讲埋出嚟 啊，揭股 系啦， 开咗去 讲假嘅，即系爆桥爆埋出嚟。咁所以你睇到呢个人嗰个政治嗰个嘅即系系好低水平 啊！ 你对西环嚟讲，对北京嚟讲咧？这个就好使好用，我觉得。胡苏的问题是什么呢？胡苏问题不是说信不过他，而是说他可以 mobilize 到的政治资源是多过奶妈。 嗯。 你见到到今日在这样午夜凶灵追杀下面，田北俊仍然不离不弃，而包括游说埋细佬 Michael 田投埋俾他添。 嗯。 田氏兄弟都不离不弃，那就大镬了。北京最忌就是这些东西。你是我马仔，你的权力由我转授给你就得。即系话我揾外字头揾嗰啲嚟撑你，揾横州嗰啲兄弟嚟撑你，咁你咪唔会甩到我咯。 嗯， 但系温树，如果你有自己马仔咧，咁你会唔会听我讲啊？我叫你做廿三条，你会唔会唔做啊？ 但系而家 我叫你引入国安法，你会唔会唔做啊？我叫你 DQ 嗰啲外籍法官，你会唔会唔做咧？ 啊！但系而家咧，你啱啱提嗰几个名咧，亦都系香港而家个政局里面嘅一个新嘅现象，就系多咗一班咧所谓嘅。老爱国咧，对而家目前香港嘅情况咧系不满。 好明显，曾玉成咪咯。 曾玉成咧，佢接受访，即系阿 Jack 嗰篇嘅访问系讲得好详细。佢甚至话自己咩咧？佢嘅意思就话，佢讲到一国两制，佢开始怀疑落唔落实到。 其实好激噶嗰篇嘢。 系啊，嗰篇嘢好激啊！ 虽然喺一本时尚杂志出现， 好奇怪。呢个曾玉成讲到咧，就即系话咧，特首有两个老板，一个香港人。一个咧就系、是、中国阿爷啦咁样，咁但系咧佢话呢两个老板越行越远，佢话我自己都冇信心做呢个特首啊！如果你俾我做，又跟住再下一段就讲我头先所讲啦，就话、是、佢觉得再过五年，呢、这个回归已经25年行咗一半嘅路，佢话到时年青人仲会唔会觉得？相信有一国两制呢？ 喂，唔好话相信有一国两制，佢年青人都唔相信自己系中国人添。 然后佢话，跟住仲有中共领导人，仲会唔会觉得有需要一国两制呢？嗱，佢呢篇嘢真系讲到好白。 嗱，你问我而家2017过多十年2027，如果喺而家呢十年里边系全面向左转嘅，我觉得系翻唔到转头。 嗯， 因为咁样嘅话已经系15年啦，梁振英5年。再加下一任特首10年，如果呢种咁样嘅治港嘅政策，中港关系呢种模式发展落去嘅话，即系话未来嗰10年会不断有呢种 DQ 法官呢种咁嘅民族主义动员，同埋民粹主义动员系针对香港嘅核心价值嘅，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公务员政治中立。冇咗啦！你睇公務員政治中立已經冇咗噶啦，其實係 冇咗 DQ 啊梁天琦嗰陣時已經冇咗噶啦，跟住而家到法官，咁你乜嘢都爛曬噶咯，到時咁、就人心回歸啦。佢覺得，但我覺得唔係，去到嗰陣時咧，只會有更激烈嘅群眾運動出現。嗱、呢個就係我同共產黨睇法最唔同嘅地方。你以為搞掂曬呢啲嘢之後咧，就人心會回歸？我覺得啱啱好調翻轉。当你个 institution 已经冇咗个信任，香港年青一代，咁我点样去维护我哋自己嘅身份认同，同埋高度自治同埋核心价值咧？咪群众运动咯，更激烈嘅群众运动咯。即系话呢个，亦都我自己写过一篇文章去解读呢个薯粉现象系乜嘢。但其实薯粉好多人以为系一班蓝丝，其实唔系，呢个系大公文会系统做出嚟，就话佢勾结泛民。 甚至颜色革命啊，讲到即系嚟去抹黑啊曾俊华。我觉得薯粉系大过立黄丝嘅，其实， 嗯， 甚至有浅蓝嘅人喺里边， 嗯， 嗰班人未 等于而家田北俊嗰啲咪浅蓝咯， 自由党咪咯， 系咯，自由党 系啊，嗱，嗰啲未必系过去喺八三一框架，跟住到占领运动有积极参与嘅人。我睇啊。钟庭耀的调查里面呢，在职业分布里面呢，最多是文职与服务业小白领的，其实。 嗯。 不是我们所理解那些以为教育水平高啊专业人士才支持曾俊华，其实不是。 嗯。 很多是这些小白领。其实一个政府的主流的群众基础应该是这些人来的。 嗯。 奶妈就最惨的，奶妈跟啊 ,689 的群众基础是一模一样的。小学或以下教育水平， 嗯， 劳工阶层，60岁以上， 嗯， 你死得啦，如果你个政府是靠呢班人， 嗯， 大佬佢哋又唔识上网，想做五毫都唔识， 呢班咪以中国为荣嘅一班人咯，中国崛起咯，成日都 系系嗰班民族主义嗰班信徒咯，即系六七年走去放炸弹嗰啲人咯，咁，所以我就话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话你今次咁样上纲上线去攻击曾俊华，将佢打成为反对派嘅政治人物，咁样嚟去即系对付佢。即是说你下一届政府你是连这班浅蓝的人都拨了出去。 拨了的是啊。 那你拨了出去的话，我不是说还衰过 689? 嗯。 不是还衰过 689? 嗯。 689起码他都做了五年，即处于这么低民望他都惯晒了，但你现在上去奶妈，我估计五年都做不完。 其实你看到曾玉成的反应呢，咪说有新闻报道说这个西环曾经找过他呢， 入去 入去奶妈那个的竞选办那里去一口拒绝嘛。一咬拒绝嘛，跟住话奶妈又揾过佢嘛，好啦，即系话咧，其实咧，曾玉成就系其中一个咧，佢系根本唔认同呢四年几接近五年梁振英路线。 嗱，我自己重组呢个案情咧， 啊， 我近期不断即系回溯翻呢几个月发生嘅事，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唔系习近平对梁振英个人作风有咩不满， 嗯， 梁振英执行紧嘅强硬路线系北京授意嘅，我觉得。但是梁振英執行的方式是太过核突， 嗯， 所以导致到 ABC 的阵营再加埋 300+ 加埋呢，共产党是 deliver 不到601票给他， 嗯， 他为国捐了区了，那你共产党有道义上扶植他连任的，那为什么你不可以 deliver 到呢？哦，原来 ABC 阵营，你记不记得曾俊华备选的时间是很长的， 嗯， 是远早于 DQ689 的，其实， 哎， 有两个人被选，三个人被选，一个叫做叶柳，一个叫曾玉成， 嗯， 一个叫曾俊华，是这三个人都被选的，其实当时。嗯，大家都看到是689是拿不到那个的，因为只有 ABC 存在，再加上泛民的 300+。所以你记不记得梁振英的记者会宣布不角逐连任是在选委会之前两日。 之前两日。未是有 300+ 这件事的，即是我的意思是 未有选举结果。 未有选举结果。 星期日选举，星期五。晏昼三点钟， 但 系 当时就已经系预计嗰个气氛好预计咧，就系300票一定攞到 大胜嘅嗰阵时，啊，我哋都估嗰阵时系最少300票。咁， 啊， 你谂下啦，我觉得好多人话喂胡苏系咪好似阿长毛讲，梗系有人有高人啊去加持啦，如果唔系佢点会咁勇咧？我觉得唔系，我觉得而系好简单，系建基于 A、B、C 加泛民，当时一定计过总得票系超过600。嗱，你有数得计噶，上一届最终去到刘延东喺呢个深圳嘅麒麟紫荆山庄召见所有选委嗰阵时，最终梁振啊唐英年有几多票 啊？280几？ 280几票，扣除咗泛民嗰80几票，即系话因为何俊仁走咗80票到啦， 啊， 咁即系话唐莹combine到嘅系200票， 啊。 嗱，未计中间有啲过咗去嗰啲啊，林建岳啊嗰啲，净系唐莹最终系280几票嘛。 啊， 即系话如果 A、B、C 坐底200，泛民326、526、526嘅话，即系话佢中间要达标嘅嗰个数目咧，其实 around 70票到啫嘛。 嗯， 70到80票左右。 嗯， 嗱，呢个好容易达标嘅，其实，因为你已经有526个等咁大啦嘛。 嗯， 嗰，那个坐底个基数。咁所以我觉得曾俊华嗰个嘅信心系嚟自 ABC 嘅阵营， 嗯， 不是嚟自曾俊华，嚟自习近平或者嚟自咩黄岐山啊咩留学啊呢啲咁嘅嘢，我觉得完全冇关。 嗱，但系讲到呢一度咧，我又觉得曾俊华未必输紧， 你要 ABC 就赢啦。而家 一阵我哋翻嚟， 系啦，你系咪 deliver 到嗰二百几票啦？ 嗱，我哋一阵翻嚟讲，点解我仍然觉得曾俊华唔系输紧咧？ 你个 电话票啦， 我有个朋友买 LaFit 嘅， 好翻嚟。 城寨代表住中西文化、古今历史。